世界革新教会联谊会秘书长克里斯·布格森近日向美国国务卿发去了书信。他在信中指出，为了在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方面非常重要的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世界革新教会联谊会一向加强了全球合作。去年，世界革新教会联谊会代表团访问朝鲜，目睹了科技、建筑、经济领域的成就和朝鲜人民充满活力的面貌，并从中深受了感动。而且在逗留期间认识到，美国和南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只能看作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立场的明确表示。世界革新教会联谊会紧急提出要求，美国停止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所有国家都为保障东北亚的持久和平而参加博得同等尊重的真正对话。美国政府采取决定性措施，用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信里揭露对朝制裁的非人性和冷淡性后主张，美国政府必须撤销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制裁，终止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发起旨在构筑信赖的协商。